文威。哦，哇，那呢？今天应该有发一个什么寿险工会新闻稿？是上礼拜还是前天发的？有发吗？有哈，有哈。今天应该会用到，今天应该会用到。好，我们上礼拜讲到那个消极保险有无负保险的适用。老样子，过了一个礼拜，可能大家都忘了差不多。我们等下会利用人身保险这个问题，来去顺便再次复习一下负保险上礼拜讲的东西。那在这个人身保险里面，到底是不是用负保险？其实出现过一个很重要的争议问题，同样在28页的地方告诉你，这个4至576号，4至576号就是这个问题的重点。然后国赔家考试也考到，国赔考试好像前年还大前年吧。这个地方问你一个问题，说人身保险是不是用负保险？人身保险是不是用负保险？其实我们在第一堂课就说过，人身保险这个在分类上是不是有它的问题存在？应该有讲过吧？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说过，人身保险跟财产保险是基于业务类型的业务监理、保险监理面来做这样的区分。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问你四个字叫人身保险，所以人身保险大家应该知道是哪里？健康嘛，说寿险、健康。好，伤害，好，未来还会加一个年金险，所以人身保险在保险法里面是4种，对，是4种。然后我们也讨论过，有一种东西叫做实质支付的医疗险、健康险的一种类型。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底下，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看到第27页的最下面，他说：“你看，人身保险中的健康险与实质支付医疗保险应可适用负保险的规定，这是折中说的考量，这是折中说的考量。当然啦，这样子的说法还是有问题。”我们来想想哦。首先，我们刚才说人身保险分成两类嘛，大致上，好吧。之前讲过，我们有分成是，应该讲人身保险，应该讲健康险就好，是健康险就好，健康保险。这个问题点其实就在健康险有一种日额险跟实质支付险，先走。因为有这两种险种才出现的问题。所以是实质支付险是什么？针对具体损失嘛，还有印象哦，你问医疗费用的支出嘛，针对具体损失。那所谓的日额险是针对你住院在那边心里很痛苦，好不能上班，感觉全身痒的要死，就这种是抽象损失。所以从这个地方这个例子看出来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人身保险只有抽象损失啊，没有有可能出现具体损失。既然出现了具体损失这个可能性之后，就有人开始去思考说有没有可能去讨论负保险的适用，就从这里推出来了。其实问题就在这里，他有没有适用负保险，问题是这样推出来的。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讲义里面讲了几个理由啦，有肯定说、否定说跟折中说，其实三说都有问题。讲实在，三说都有问题。肯定说说什么？人身保险的涉性性较高，更需防免道德危险。这个地方第一个很好奇，其实理由就错了。涉性性有没有高低？没有，只有有的问题。它顶多是道德风险、道德危险比较高，好吧？顶多是这样。所以第一个三角形，其实我们可以先讨论一下。这个负保险定于总则，所以一体适用，这是一个体系解释上可以使用的理由啦。第三个是人身价值并非毫无标准可循。这东西我不知道你们学债种的时候有没有学过什么霍夫曼式计算法？可能有啦，可能有。不然你以为法官在算人的命怎么赔的时候用一个霍夫曼式计算法？大概没听过，好。反正简单来讲，就是未来的收入折现，扣掉未来的，未来的收入折现，然后扣掉你的支出，收入减支出啦，差不多就是这样而已。人身价值在法院的评判上，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有它的标准，某种程度上是有，所以这边才会说人身价值并非毫无标准可循，这是他提出的三个理由。啊，当然口音说就会完全反过啊，说涉性性没有高低之分，总则未必适用。第三个道理告诉你，人生无价，价值无法估计。所以这里集中在一个争议的点是什么？保 险标的的价值，对不对？标的价值。看到这个东西，你就会想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上礼拜我们在讲付保险的时候，不是有说过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有两派学者说出不同的标准。其中一派学者认为说，我们付保险重视的是什么？损失额嘛。为了损失额的填补，不可以，应该讲说保险金额不可以大于损失额，保险金。不可以大于损失，不行。这重点在管这件事是不行，应该要是等于啊，对，损失额应该要等于保险金的给付，不可以有超过或是省，不可以有保险金给付大于损失额的情况。而另外一派学者是从保险金额跟保险标的价值来看这个问题嘛，另外一派学者就会开始去讨论说，我们的保险标的的价值。基本上不可以让总保险金额大于它，因为这时候就会产生道德风险，最多只能等于嘛，对不对？保险标的的价值，我今天特别反过来写，我刚才自己都有点卡住，因为常常会说保险金给付不能大于损失，保险金额的总额不可以大于保险标的的价值，我现在特别反过来写。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到我们这个肯定说跟否定说在讨论的是价值这个点，你有发现吗？人生无价嘛，它其实有一段其中的点是在讨论保险标的的价值。所以你从这样子的一个构面来开始往下看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如果你踩上礼拜讲的上面这一说，比较偏德拜这一说，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要去讨论保险标的的价值，它要看的是什么？损失额跟保险金给付之间的关系。那如果比较英美式的讲法，就会讨论到保险标的的价值跟保险金额之间的大小的衡量嘛。所以如果我们集中的点是在这里，它不是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吗？不然我们讨论价值干嘛？所以它纯粹是从英美派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对吧？这是比较偏英美派的角度。那英美派最后一个你会想到的问题就是什么？人生无价，没错，人生是没有办法去衡量它的价值。但是这时候还有一个东西可以来补偿它，是什么东西来补偿它？保险金。上礼拜我不是说在英美派的思考里面，就是付保险跟保险金额搭配的使用吗？在不能是用付保险的时候，就会丢到保险金额里面。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说，你看，我们现在发现的是一个具体损失，然后它找不出保险标的的价值，找不出来这个东西，因为人生无价，所以这里带出来的结论是不适用付保险。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东西可以去阻止他拿到太多的保险金给付，这种用保险金额来处理。那相反的，如果我们从上面这条路来推啦，上面这条路重点在损失额跟保险金给付，所以这时候他是不是用付保险？人有是用付保险之可能吗？所以你会留意到这个问题其实跟上礼拜讲的责任险有很大的关联的，跟责任保险是不是用付保险有非常大的关联性，非常大的关联性。同样的问题啊，因为责任险是什么？消极保险。人身保险中的这种实支实付型的健康险算不算是消极保险？是吧？它也是消极保险的一种，因为产生这样子的支出的时候造成你的损失，你跟这个损失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会对你不好，所以是消极保险的一种。所以同样的争议在这个地方再出现一次，然后帮大家再复习一下。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四字怎么讲的。四字怎么讲？四字五七六号跟你讲，倒数最后一段，倒数一段， 人身保险契约并非为填补保险被保险人之财产上损害，亦不生类如保险财产保险之保险金额是否超过保险标的价值之问题。看到了没有？第二行这一句话，麻烦你用红笔把它涂起来。保险金额是否超过保险标的价值之问题，自不受保险法关于附保险相关规定之限制。所以现在告诉我们是什么？在大法官解释的内容里面，给了我们一个最重要的讯息。我们现在台湾采的是哪一种险？记得有这一个要件，保险标的价值。我写保险价了，不想讲了。保险价跟保险金的之间。一旦保险金额的总额大于保险标的价值的时候，才构成附保险。这是附保险的要件吧？是只跟你讲的，看到吧？刚才叫你画的那一段，他就点出了这一点。所以这一点告诉我们下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台湾会不会产生很多漏洞？会啊，因为他说这是附保险的要件。既然说它是这个的要件之后，代表是附保险的范围是变小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加强保险技能的推广。在台湾目前的做法，就必须要去加强保险技能。保险技能的规范呢，我来找找看，火险那边应该有。25页，48条，条款的这里，25页48条，25页的第48条，所谓的其他保险，其实就是俗称的保险金。学术上叫保险金，实务上几乎都写其他保险。看一下它写什么，承保之危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如有其他责任保险，我们现在刚好是第三人住宅第三人责任基本保险，你可以搭配23页的标题去看，这是住宅第三人责任基本保险。所以在48页的地方，他考问的是什么？被保险人如果有附属的责任保险，同时应负赔偿责任的时候，由本保险契约优先赔偿之，其赔偿责任大于本保险契约约定之赔偿责任之部分，只由其他保险契约付赔偿责任。所以这里在描述的是什么？他在描述的就是在这里讲，上礼拜讲过了，责任险因为没有保险标的价值跟保，没有办法跟保险金额做去比较，之后我们就带出只能用保险金额。既然只能用保险金额，保险金额就要用契约的约定，对不对？因为责任保险没有保险标的价值，没有保险价格，最后只能带保险金额。那保险金额最后的做法，举例就刚刚讲了，刚刚那个算是优先赔偿条款，优先赔偿条款，我们之后、就在隔2页的地方会讲这个东西。所以现在实务上都会有啊，什么优先啊、比例责任条款啊、一额赔款条款啊，都有这些东西。然后刚刚我们看到那个48条，应该是优先赔偿条款。自己看条款那一页，这种就是保险金的，这种就是保险金的。不要我每次讲完什么是保险金的，所以我印条款是给你们看，真的情况就长这样，真的情况是长这样。所以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有很多种必须要写的东西。第一个你要写肯定说，你要写否定说，然后还有所谓的折中说。折中说说什么？损失填补保险应可估计损失，故有附保险之事由。27页，我帮我27页看一下。所以这个所谓的折中说是什么？它其实就是这个啦，上面这一块，你看，损失填补保险可以估计损失，故有附保险之事由。所谓的折中说其实就是这一块，但是现在事实采是哪一说？采的是这一说嘛？他把保险标的的价值跟保险金额做出比较，他采了这一说之后，我们就必须再往后去推，推到保险金额，这是没有办法的结果。 德加西斯走是这条路。所以现在得到一个很好玩的结论，在我国有这三样东西，现在有善意跟恶意的不保险，而且可能还必须要加上保险金。第一堂课的时候，上一堂课的时候跟你讲说什么，德国人就讲这里就好，对不对？然后英美法讲这里就好，他说原则上只有不保险跟保险金，然后不保险就是恶意的，然后保险可能就是善意的。然后我们现在台湾同时有善意不保险，有恶意不保险，而且还必须加上保险金，所以台湾是什么价格我也不知道，台湾的价格已经都有了，都有了，有善意恶意不保险，而且又必须有保险金啊。再四次讲完之后的结论会变成这样，会变成这样。好，所以一开始我就说我们是龙的保险法，龙的保险法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更明显，看得更明显，什么都学一点，什么都学一点。然后其实这个大法官是在英美派的见解里面是觉得非常棒，说终于讲明白了这个要件。好，我们回过来看一下条文，好了，看一下条文，因为我们讲了那么久了，我们蛮少看条文的，看一下35条啦，35条上次看过啦，所以现在多了一个什么隐藏性要件，保险金额大于保险价，这个要件在四次讲完之后会发生，会发生，而不是只有什么善意付保险才有适用哦。现在四字的讲法是说，财产保险就会生出一个问题，就是保险金额大于保险价额的这个要件，在35条虽然没有写，但这样等于是38条的要件存在了，38条的要件存在了。所以哦，我现在告诉大家，付保险最好的定义在哪里？在23条，这条文应该很少看。23条跟你讲，以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那个善意先不用管它，订立数个保险契约，其保险金额之总额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构成负保险，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留意一下啦，其实23条又再讲一下负保险的定义，然后他有提到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然后有提到保险金额之总额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对不对？保险金额之总额超过保险标的价值，他把它连在一起了哈，他把它连在一起啊。对，23条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定义啊，可以考虑的一个定义。那我们看完了35条之后，就进入到接下来讲的36条。36条是一个通知的义务。36条写什么？不保险除另有约定外，要保人应将他保险人之名称及保险金额通知各保险人哦。各代表是所有的人哦，所有的人哦，所以依照现行法36条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确定保险金额大于保险价是一个要件了，所以我现在举例都会直接举保险金额大于保险价，是吧？甲跟乙保500万，甲跟丙保600万，甲跟丁700万，然后他的房子是值1500万，是值1500万，500加600多少？1100吧，1100加700，1800嘛，所以1800有没有超过1500？有吧？那我现在问的是什么时候开始通知？假设订约顺序就是乙丙丁嘛，只订乙的时候有没有需要通知？不需要，因为才保500。又订丙的时候需不需要通知？不需要，因为才保1100。一直到定的那个时间点都超过了1500，所以他开始要去通知各保险人哦，各保险人，这是36条跟你讲是各保险人，那这就有趣了。上礼拜我们讲那个76台上1166号，看一下嘛，76台上1166号判例，他说先行订立之保险契约并非负保险。你有印象吗？ 所以如果依照上礼拜的那个上礼拜的7262还有判例的逻辑，就变成说这个不是付保险，这个不是付保险，这个才是付保险，对吧？这个才是付保险。所以再以这个逻辑来继续往下推，请问丁要找谁？要从在保丁的时候要通知谁？就没有人可以通知，因为乙丙都不是付保险，对吧？所以76台上16号在4至576号的最后一句变成谁？最高法院76年台上1166号判例将上开保险法有关付保险之规定适用于人身保险，对人民之契约之任何法律所无之限制，应不再援用。哦，有看到了哦，所以这个判例被大法官解释宣告不再援用，宣告不再援用。但是这个破者无效说的见解还是有人在用，还是有人在用，就是林君碧老师，我们待会讲后者无效说有这个问题，我只是先提出后者无效说会产生的第一个矛盾点就在这里。变成，如果你采后者才是付保险说，就只有丁，但丁要通知谁？通知自己，就变成这样，通知自己，何必啊？何必啊？他有什么好通知的？没有必要通知吧？所以很明显的，应该不是后者无效，不然通知义务会产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通知义务里面还有什么考点。首先，第36条只有三个字：解要保。那被保险人有没有通知的义务？你仔细看，在付保险这一块，几乎都只写腰保人，几乎都只写腰保人，对，没有出现过被保险人的问题。那现在他就问你说，如果被保险人要不要通知各保险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放了第二个三角形吧。被保险人依照保险的法理以及第58条、59条，我们看到58、59吧。我们现在讲的是通知嘛，58条是不是通知？这是第二次看的，58条是事故发生的通知，所以他有没有写到被保险？有。那59条的第二项跟第三项是不是也在讲危险增加的通知？他说危险增加由腰保人或被保险人行为所致，行为啊，腰保人或被保险人应先通知，有没有？所以从体系上来看，只要是通知义务都有写到被保险人，对不对？所以这是体系解释，58、59的体系解释，亦应属通知义务人。那这里的保险法理是什么？保险法理几乎教科书都会写的。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之情况知之最甚，还蛮常看到这句话，所以就。知之最甚，就是最知最清楚的。他感觉写那个知之最甚好像蛮屌的，所以才叫抄给大家。知之最甚就是最清楚的意思。所以保险法也就是说，被保险人对整个保险标的的情况应该是知之最甚。如果连被保险人都不知道，那腰保怎么会知道？他说被保险应该是最知道，所以他应该有一定的义务去告诉谁？告诉保险人，告诉保险人。所以这个通知义务的地方。多数啦，多数的意见都认为被保险人有这样一个通知义务，有这样子的一个通知义务，但这个东西还是有人会去质疑的。之后我们放讲一个问题的时候，讲64条的时候，同样会讨论到这个问题：被保险的义务有那么多吗？这是有学者质疑的。那这里还有放一个62条，你有看到？62条，这也是另外一个争议啊。62条写什么？当事人之一方对于左列各款不负通知之义务，所以是不是有这三款情状底下，我们就不用去通知了？这是我要问大家的。你看62条放在哪里啊？它放在基本条款底下，对不对？它放在第二节底下。可是付保险在哪里？在第一章的第五节，一个在第二章的第二节，一个在第一章的第五节。你觉得62条可以是用到36条吗？体系解释上来看，所以这里就产生了两种说法，62条适用范围。其实62条这个东西蛮好玩的， 还蛮多学者会去提，一定会有肯定说跟否定说。肯定说就是什么，同属通知义务，所以适用啊。可是否定说哦，也没有说不对哦，我觉得他只是把法学解释这样的另外一种方法。那否定说会说什么？体系上无法直接使用。但是法理上可以 leverage 使用，法理上是可以去做一个 leverage 使用的解释。因为六十二条，你看一看就觉得应该要适用的。六十二条第一款，他方已经知道，啊，就不用通知嘛，浪费钱。第二款，他方只要是正常人，在一定的注意程度底下，就应该会知道。我根本没办法不知道，啊，这时候我干嘛啊？要通知他。第三个是他方已经跟我说不用跟他讲，你不觉得这三个很 common sense， 看了就觉得不用讲。所以在法理上做一个类推适用，学者上是绝对支持。只是现在的争议点变成是可不可以直接去选择说、哦、我们依照62条，如果你真的很担心的话，你写答案的时候你就写类推适用62条，好不好？如果你真的很担心的话，那在类推适用62条的情况底下，应该也不用去负担36条的通知义务，在法理上可以做一个类推适用、哦、在法理上可以做一个类推适用。这个地方在通知义务的地方其实还好啦，36条还好，没有那么的难，没有那么的难。比较难的是那个违反效果，违反效果。在违反效果的地方，我们先看一下有善意跟恶意之区别。我们先看恶意的好了，先看恶意的。恶意在37条的地方有规定，37条的地方有规定。他说，要保人故意不为前条之通知，或意图不当得利而为负保险，其契约无效。这里就分前段跟后段嘛，一个是故意不为通知，一个是意图不当得利。故意不为通知跟意图不当得利，两个还没讲之前就觉得其实应该是不同类型的情况。什么叫故意不为通知？什么叫意图不当得利？在还没解释之前，应该就看得出来，一个是条纲不跟你讲。一个是意图有不当得利之行为，意图不当得利，所以法条跟你讲这两个，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看这保险公司很不爽，因为他盖那么多房子，盖在北大附近，然后常常又把他房价抬得很高，然后不给北大的学生住，这个是远差人寿，远差人寿，造差熊，造差熊。在北大附近盖很多的房子，然后我看很不顺眼，我有一个保单在他身上，然后后来我再保了一个，我就说，哦，真的看不顺眼，我故意不跟他讲，纯粹就是看老板不顺眼，所以我故意不跟他讲。啊，另外一个人就说，哦，我买了那么多保险，就是要未来可以一次拿到很多钱，所以我就不跟其他保险公司讲。所以听起来，你觉得一个只是看对方不爽，然后就是真的想要很多钱，那听起来应该在恶性上是有差异的吧？在恶性上是有差异。其实说真的，那个赵他雄真的还蛮白目的，拿了很多人寿的钱去盖房子。然后最近到最令我嫌恶的行为，就是他什么好像压着那个北大的那个宿舍的什么照不让人家下来，然后逼着学生只能去住他隔壁的那个跟鬼屋一样的很多大楼，号称三峡大学城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行为真的是奸商啊！如果他请我，就说他这行为是对的；他没有请我，就说这行为不对，这行为当然不对。因为大家都买不起房子，你在搞人家，而且还搞一群学生，我就觉得是不太好。林口不是也他们在搞的吗？我真的反正读啊，人家大学生造镇计划，我现在看林口会不会垮，看三峡会不会垮，再看淡海会不会垮，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垮。 迟早的啊，你看空屋这么多，养蚊子。好，回来继续讲。所以在这边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在恶性上你会觉得两者有区别。好、哦，所以你应该感觉就是这个恶性比较低吧？我只是看一下老板不爽，这个恶性应该比较高。但是法条是怎么写的？法条是写说，故意不通知或意图不当得六位不保险，其契约就无效。其契约无效，看到这个其这个字就解释空间非常大。其呀、啊，所以经由这个其来看，就出现了三种情况。三种情况，我们先来讲一个啊，全部无效，全部无效比较简单，就是无效。全部都是全部无效，全部无效。为什么这样子说呢？一样啊，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三栋房。我刚才说要通知了，对吧？丁要跟乙丙通知，那就说丁没有去做通知的行为，故意不为通知，又或者是他意图不当得利而不为通知。这时候是三个契约全部都无效。我刚刚举色画错，不要举色，我举色。全部无效，所谓三个都无效。来，再来，第二个是后者无效说。后者无效说用为，不管是在故意不为通知或是意图不当得利的行为底下，都只有最后的一个契约会无效，就是丁会无效。为什么？因为后者无效说搭配的就是什么？第三个才是不保险的逻辑嘛。前面已经是有效，不会因此变得无效，所以后者无效说就会认为丁这个契约才构成不保险，才无效。那再来第三个区分说。区分说认为什么？他认为故意不为通知，他的恶性比较低，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应该是后者无效。后者无效。啊，意图不当得利，因为恶性比较大，所以是全部无效。好，所以就出现了。全部无效说、后者无效说跟区分说这三种意见，蛮好玩的。学者总是很能想，就因为"其"这个字哦，因为"其"这个字有很大的解释空间，他就开始去思考这些问题：后者无效、全部无效、后者无效，还是全后两个都后者无效，还是两个都全部无效？就出现了这样子的争议。那我们来看他们讲理由是什么啊？我们来看他们讲理由。第一个后者无效说的理由，其实也蛮有道理的、啊。无效为致使当然无效，不因后行为而使原本有效的契约成为无效。第二个区分说会欠缺它的法理依据。第三个修正过程中未采全部无效说之见解。为什么要讲这个？最主要是他认为如果修法的时候真的要写，他应该写均无效。他没有这样写，他写个其契约无效。如果一个正常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想要让他全部无效，他应该写个均为无效，或者均失其效力。不过这也是他随便讲，因为你去看你会发现这个其实没有修正理由，其实也没有修正理由，他开心就好。然后第二个全部无效说，其实就是因为法条写的是其契约无效，然后为了防免道德风险的考量，你还记得我们之所以会让乙丙丁都构成不保险的原因是什么？防止道德风险嘛，所以既然要防止道德风险，下一个就是要让它全部无效。还有印象哦，那时候上礼拜在判断那个标准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可以连接到这边的地方。那再来第三个区分说，其实就是刘东老师一起直说啦。他说如果意图不当得利为负保险，应属全部无效，因为恶性比较重大。那如果只是故意不为负保险的通知的时候，应该前契约人有效，后契约无效，对吧？后契约无效。那对于这一个37条的条文，其实还蛮多人去讨论的，蛮多人是去讨论的。 我们来看看故意不为通知这件事情，它可以延伸出什么样子的想法。在学者的讨论里面，故意不为通知他推出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顶多只能推定有不当得利的意图。对，推定有不当得利之意。然后再继续往下想，哎，故意不为通知，这个在国外立法里有没有？学者就找一种说国外立法里不存在，国外立法里没有这样子的规定。没有这样子的规定。第三个呢，这是叶启正老师讲，他说：“你看，故意不为通知，故意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我们学民法学到的结果是什么？损害赔偿，对不对？啊，我们之所以要让契约无效，是因为有不当得利之可能，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既然他没有，如果他只有至多只有推定不当得利，你应该要想办法。”对方有可能会想办法去举证反证，说自己没有不当得利的意图。在一个没有不当得利的意图的情况底下，你又是故意的时候，还有我比较恰当的做法是损害赔偿。他觉得没有必要去让契约全部无效，又或者是后者无效，然后又或者是区分所，对不对？他说你赔钱就好了，我故意不通知啊。我没有通知赔钱就好，故意不为通知赔钱就好，损害赔偿就可以了。全部无效是什么钱都拿不到，一毛钱都拿不到。如果只是损害赔偿，你还可以去走善意付保险的比例去给付完之后再给人家钱，懂我意思吧？契约有效你才有机会去拿到钱，全部无效也是完全拿不到保险金，一毛都没有。所以他恶性真的有那么大吗？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应该是没有，所以叶老师他说损害赔偿就够了。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善意付保险的效果，在38条的地方，38条跟你讲，善意支付保险其实保险金额是总额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者，有没有？保险金额大于保险价额，把那个除另有约另外把它涂起来，各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之全部价值仅就其所保金额付比例分担之责，但赔偿总额不得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赔偿总额不得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我们就以这个题目来算算看好了。虽然我每次算这种题目都会算错，不过我先写四字就好，就不会错。好，在这个案例里面，保险金额的总额是不是大于保险价？保险价1500。这三个加起来，我刚刚不是讲1800吗？所以假设他没有故意不为通知，也假设他没有意图不当得利，他构成了一个善意的付保险。善意的付保险的情况底下，怎么赔钱？那个方式全损啊，方式就全损。好，所以首先是乙保险公司跟丙保险公司跟丁保险公司，他们加起来的总额是1800嘛？对啊，是1800/500，它是1800/600，它是1800/700，啊，损失比例是100%，啊，损失额是，保险标的价值是1500万。法条告诉你就是这样呗，法条告诉你就是这样呗。好，我不想算了，我每次算都算错，不想算18/5，然后就乘1500，我应该会算错啊，看起来是会算错的数字，我就不想去用，不要算。所以依照现在保险法38条的做法，各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之全部价值，仅就其所保金额付比例分担之责。 但是因为法条写个除契约令有约定嘛，所以它就有很多可以去适用的空间了。除令有约定外嘛，所以你有可能在保险契约定义底下去做别的事情，有可能。所以这里告诉你三种国外立法例上可能会出现的一种约定方式。第一个，优先赔偿主义，这三个其实是林君彪老师特别引荐出来，他在他的台大法律考试也考过。第一个，优先赔偿主义，他说从这个优先看出来就是先赔，对不对？一定是比别人先赔，这是日本的立法例，一出现你就先赔。啊，所以在这个案例里面，我们假设如果是乙有优先赔偿主义，乙有约定，在契约里面有约定，就会变成乙拿500，乙赔500，接下来剩1000嘛，然后丙丁用比例去担嘛，丙丁如果都没有约定，就依照法条去担的话，就会变成是1300/600去乘1000嘛，然后就是1300/700去乘1000嘛，懂我意思吗？如果乙有约定优先嘛，他有约定优先，约定优先，就这样咯。啊，你这时候又会继续问我说，老师那两个优先呢？啊，两个优先就会回归比例，两个如果都写优先就会回归比例，这个应该可以想象的出来。那接下来看一个连带赔偿主义，连带赔偿主义其实就更简单了，1500，一人数人一部全部要1500，连带赔偿责任嘛？你学民法有学过吗？一人可以对乙一个要1500，也可以对丙一个要500，对丁一个要1000，也可以对乙丙丁三个都交1500，所以你开心就好，连带赔偿主义。然后等到赔偿完之后，内部的责任再自行分担，对外是一个连带赔偿责任嘛？现在好像都是对外责任啊。那第三个比例赔偿主义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比例赔偿责任，比例赔偿责任。现在在外国立法里有三种这样子的做法存在。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哦，优胜劣败，苹果最喜欢写胜败胜败胜败胜败，然后最后就会说什么年轻胜，胸部大胜，然后什么家产多胜，有吧？你们看苹果一定会看这个。那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去想想看，哎，这个优势是什么？这个的优势可能就是它可以至少先拿到预期。那这个优势是可以拿到很多钱，那我们反过来讲，就会变成说，在这里，如果他没钱，怎么办？我就问你这个问题：如果乙破产了怎么办？乙有没有可能破产？有可能嘛？所以第一个优先赔偿的人，如果破产怎么办？当破产的时候赔钱怎么赔？乙已经确定不赔了，赔不出来了。我们已经算责任是乙是500，但是乙赔不出来啊。他对于被保险人的保障周全嘛？他再来看这里，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要分别去找乙丙丁要，所以会变成一个分别请求。他弱势会再分别请求。你看，同时要找乙要，同时要找丙要，同时要找丁要，他是不是一直要找三个人要？啊，你告三个人很累，也要告三个人，然后三个人都要等他们一起来，然后一起吵，一起吵，然后吵完之后才可以拿到钱。所以你这时候学民法的时候，最好是什么？就是这个，对于被保险人保护最重。所以这个就是林群碧老师提这么多，想要告诉你的，站在什么被保险人保障的立场下，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往这个部分去走。尽可能往这个连带赔偿主义去演进，去往这里演进。当然，这是契约也有约定嘛，对吧？你要变成三个契约都去约定连带赔偿责任，才可能产生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因为连带赔偿责任，就算你契约约定，也要三个契约都约定，所以其实还蛮难的，其实还蛮难的。所以这个题目还蛮背的，反正就是林君彪老师考过，所以只好讲一下，只好讲一下，没有办法，只好讲一下。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个下面那个简单的例题。 设甲乙自己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分别向东山、西山、南山的一样，东山、西山而已。看到这个山哦，很爱写山的一个老师，就是杨宇贤老师。山，东山、西山、南山、北山，他就会改这个，他的例题是会这样子去改。他说分别向东山、西山，可是这个东西后来汪俊俊老师有用，所以这个不准。汪俊俊老师也有写到东山跟西山。设甲乙自己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分别向东山及西山的做完公司购买健康保险，保险金额各为新台币500,000元。受甲因病入院，入某医院治疗，药费共计新台币300,000元。试问甲得否向东山的寿险公司以及西山的寿险公司分别请求300,000？他有没有写是哪一种健康保险？他只有写健康保险，对不对？然后他就写分别请求300,000，所以在这个地方，他的问题已经告诉你他是哪一种险种了，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的问题告诉你说是分别请求300,000，不是分别请求什么什么日额型给付，他针对的是什么医药费。所以从他的论述的逻辑来看，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什么实支实付型的健康险。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要开始去思考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是人身保险与附保险的适用，有没有适用附保险？这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哦。然后你从这个问题里面，至少可以带出肯定说、否定说、折中说、四至五七六说，然后还有你的怎么说？最后一个保险竞合说嘛，肯定说、否定说。折中说是四五七六，大家写哦，肯否得五七六，然后再带完这个之后呢，来看第二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就是在于说，实支实付型。有没有不当得利？人有不当得利之可能嘛？对不对？在这个案例我就告诉你300,000嘛，所以我们要加一个东西叫做保险竞合来做处理。而且要保险竞合的时候，因为他问的是什么，可不可以分别向两个人分别要什么300,000还是万的话，保险竞合的给付方式你就要去看保险竞合的给付方式这一块，我们现在放后面来看。他如果分别请求300,000，当然是不可以。但是保险竞合有什么样子的约定方式？在31页的地方有三个，啊，比较多的也是比例分担条款，比较多人在用的也是比例分担条款。到时候会知道为什么最后都会选比例分担条款。好，在比例分担条款简单来讲就跟这里一样，保险竞合的约款里面写的比例分担条款其实就跟这里一样，所以这个地方呢可以去考虑使用比例分担条款。他有没有写两个金额保多少？没讲，所以我也撞不下去。他好像没有讲他各保多少，他只有写，有各保50/50，1/2，所以变成是15/15，50/30，10/15×30，等于15万跟15万，这是比例分担条款底下会带出的结果。走保险金额才带出来的，不是走附保险带出来的。那当然啦，你如果也可以，如果你是比较少数的意见，你也可以说这种人身保险有损失填补的适用，所以应该可以去适用附保险，对吧？刚刚不是上面那一边吗？刚我画的那个树状图的上面那一半，不是说损失额大于给付额大于损失额就有适用附保险，所以你这时候会带到哪一条？去带38条，去带比例分担。好不好？ 你可以选择走高岸见的这条路，你也可以在这里的学说采用的时候去采这个所谓的折中说，也可以啊。如果你真的想采的话，采折中说不就会带到38条吗？然后一样会带到比例分散。就殊途同归了，对，殊途同归，一样一样，结果差不到哪去，结果差不到哪去。所以这一题蛮有趣的，这个题目跟某一个很像，下课可以看一下，难度比较高的，在那个，哦，这个就很难，条款的49页，那个台大保险法练习题，那个冒火那一题，好，有够惨的，我每次都不解，只是告诉你这有题。49页那个台大保险法练习题的，这里不是有个西山、中山、北山，这有三座山咯，对吧？有西山、中山、北山，台大保险法呢，跟这个很像，跟这个很像。有一题，有一个那个第二小题很像，然后第三小题就比较难。第二主要是第二小题啊，跟第三小题涉及到全民健保。好，所以这是比较难化的题目，难化的题目。翻过来，我们来看第31页的地方。甲有房屋一栋，分别向 A、B、C 投保340、300、400、500。甲有房屋一栋，分别向 A、B、C 投保。300、400、500。然后房屋是1000万，1000万的房子分别去保300、400、500，然后跟 A、B、C 保。然后他说，房屋后来全损，在甲为善意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应如何理赔？第一种，善意。三一的有两条路嘛 ？KTV 有约定吗？对，题目看起来是没有，所以就走38条。走38条，一样比例去乘嘛，这就很简单啦。对，是 A、B、C 把它列出来嘛。A、B、C 会变成1000。乘以1200/300，1/4250，就变成1000乘以1200/400，1/3，就是333.3。然后再来是1000乘以1200/500，哇，两只个都要算出来，1/2。放弃12/5，这就12/5000吧。12/5000。所以第一小题问的是，甲为善意时，保险公司应如何给付？所以记得要留意有一个契约定有约定哦，这可能就是一些些轻些微的分数会影响到的地方。那第二条你问的是恶意在这个地方你就要分散说咯，对不对？第一个是全部无效，第一个是后者无，第二个是后者无效，第三个是区分说。那基本上我们先写全部无效0啊，如果是后者无效，是哪一个无效？第三个 C 才无效 ，C 才无效。所以在这个案例里面是只有 C 无效，然后损失是1000万，损失比例是100%，然后投保金额是300/400，所以就直接赔300/400就好啦。然后再来区分说， 区分说就等于这样分别去适用一个，如果是意图这样可以。它的结果就是一嘛，如果是故意不通知，它就是二，后者不叫做。第一个是共同保险，看一下我写两个描述。第一个描述是数保险人共同承保一个保险契约，就叫共同保险。那少数见解认为，保险金额合计未超过保险标的价额之附注保险契约基础值。所以这个少数意见是说什么？我们现在保险金额大于保险价额的要件去建立之后，它等于是把保险金额当成共同保险的一种。应该想说共同保险当成保险金的一种，这样讲不对。共同保险当成保险金的一种，某种程度上还是这样子讲。但是我们只要去学的是第一个三角形就好。第一个三角形就这么简单。它其实有分内部共保跟外部共保，但是我们不想学那么麻烦。一个契约有 A、B、C、D、E 很多个保险的，他们共同去成立一个契约。这种就叫共同保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不一定一个人赔得起啊。A 不一定赔得起啊，但是 A、B、C、D 一加起来就赔得起啊。他保的东西太贵了，他怕未来赔不起，所以干脆找五个保险公司一起联合去投保这件事情。像这种看得出来 A、B、C、D 的叫做外部共保。外部共同保险，接下来另外一种叫内部共保，画个图很简单啊。内部共保长这样，由 A 来签一个主要契约，他们私底下内部再去把这样子的东西分出，但在契约的内容，契约的那个应该有说，保险人那一栏里面只有 A 这个人，所以他们是内部的共保。这个是内部，因为是保险自己内部的关系，在外部看起来还是只有一个保险人，这种是看外部看起来就很多个保险人，所以外部共保、内部共保还这里。看到这里之后呢，下面有个东西叫做共保条款，完蛋了，开始头晕了什么是共保条款？这东西是一个设计非常有趣的东西。我们来看，应该是条款的19页共保条款。19页的30条的第三项。建筑物之保险金额低于承保之危险 事故发生时之重置成本之60%时，本公司仅按保险金额与该重置成本60%之比例负赔偿之责。看到了哦，然后它的计算方式如下：损失额去乘以保险标承保投保比例，然后在分母的时候就乘一个共保条款，这个可以这样写。损失额去乘以一个保险价额分之保险金额，不是投保比例吗？然后所谓的共保条款，就是在这个分母的地方去乘以一个共保条款。那我们就以啊，举个例子啊，举例子，现在有一个某甲有一栋房屋，它价值是1000万，那我们现在定一个60%的共保条款，60%的共保条款，然后但是甲跟乙保险人只有保400万，甲跟乙保险人只有保400万，这时候为什么赔？依照60%的共保条款得出来的结论会是，假设全损，好吧，假设全损比较简单，损失额去乘以保险价额分之保险金额。分母的部分去乘以60%，所以会等于1000万乘以600%，所以如果你只保400万，等于你保多少？只保到40%，只保到40%。啊，如果你保到60%，会怎么办？60%，刚刚条款怎么讲？保险建筑物之保险金额低于承保之危险事故发生时之重置成本之60%时，他才去承这个东西，看到吗？然后如果保险建筑物之保险金额高于承那个后面那什么后面那个等等等等，所以它的前提是你这个保障的比例低于60%，对不对？那现在如果你投保比率是60%，也就是你保了600万的时候，怎么算？就不成的，对不对？所以变成是1000×1000/400，就变成400。这一次多少钱？这是三分之二，这是666667，所以共保条款有没有赚到的感觉？其实很简单就可以知道，这里有比较赚一点，因为它让分母变小，对不对？共保条款会让分母变小，共保条款会让分母变小，所以你这样子想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你投出来赚出来的钱应该会比较高，会有算错了，333666，应该对了，666.6667。那共保条款，所以是越高越好，还是越低越好？共保条款是越高越好，还是越低越好？是越高越好，越高越好。这也是60%的嘛，如果我们把它改成是80%的，改成是80%的，这里就要乘80的嘛，然后这里也要变成乘80的嘛，对，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保的，应该怎么讲呢？你购买它越高的时候，你保的这个东西呢，就会吸你越保越高，购买条款越高的时候，你就会越保越高。 然后购买量越低的时候，就不会去保那么高。所以如果我是一个财产保险的人，我进到80%的时候，你看这里是1000分之80分之400，然后这边就会变成1000分之800分之400，会因为购保条款的调高，导致我去诱使我去保更高的保险金。本来我在这里如果只有60%的时候，我是不是只觉得这个不划算，我就保到40%就好，因为这个不会成的，懂我意思吧？然后我购买条款比例把它调高之后，我现在会不会去保到60%？会的嘛，因为我分母有去乘的嘛，有去乘这个啊。所以你会因为购买条款比例的调升，你会慢慢的去诱使你越保越高，越保越高，越保越高，越保越高。所以60%跟80%的购买条款哪个比较好？要看你保的金额啦。其实严格讲起来，要看你原本心里想保的金额。如果你原本心里想保的金额就只有600万的话，80%对你有利。但是如果你心中不是固定这个金额，是在讨论得到的保险金的话，越低的保险购买条款会越诱使你去保保险。算比例的时候会发现低的好像比较容易让你去买保险，但是高的会让你买比较多的保险。这两件事哦，一个是让你去买保险，一个是让你去买比较多的保险，它有不同的效果。所以产险在计算的时候会依照不同的应该讲说不同业务类型去定不同的标准，然后最常出现的就是80%跟60%啊。如果你什么都听不懂没有关系，你只要记得成这里就好，好不好？你什么都忘了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刚才讲你都听不懂都没关系，你只要知道它去乘分母，好不好？记得这公司去乘分母，通常我讲完法律记得还是听不懂，所以你就去记得乘分母就好，公司就长这样。然后忘记了你就回去翻那个19页的下面，他告诉你就是这样，懂哦？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要给你看一整个表格，你就会发现你会越来越想保，然后而且从另外一个面向来看，你会越保越想，越想保越多。反正是要一个渐进式的，从40%聊到45%，聊到50%，聊到60%，然后70%、65%、70%，那表格的比例一算出来，你就会知道你想保还是不想保。但是那个太麻烦了，所以结论就是这样，乘分母，好吗？乘分母。那这个地方购买好不是分两个地方写吗？一个是写说财产保险用来降低保险价而因物价波动产生之风险，第二个是人身保险是用来降低心理危险，又称合力保险。这个人身保险的购买条款其实就是下面想讲的自付额，其实就是下面想讲的自付额，只是现在因为保险里面的分类很奇怪，它在那个财产保险里面啊，它分成购买条款跟自付额这两个概念来做，啊，可是人身保险里面呢，啊，它直接用购买条款来做全部的定义，所以其实这里就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这一个里面其实已经包含了这一块，它是对于这个字的用大小不一样，然后甚至有老师是这样子讲，他说全部都叫自付。还有一个什么广义的自付额，都会搞死人，我跟你讲真的。甚至有老师是这样讲，啊，反正不要管那么多了，我们学就好，管他什么分类。然后这个自付额在我们保险法48条的第二项，你看一下48条好不好？我们用条文来看，然后管那个保险学老师叫什么，这很多学者都有不同的分类方式嘛。我们看一下48条。48条说，保险人得约定保险标的物之一部分，应由要保人自行负担有危险而生之损失。所以，保险标的物的一部分要由要保人自行承担一定的危险。这就是简单来讲的自付。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就以啊这场局的车子的例子啊，现在甲有一台车子，啊，价值200万。B 级的，对，是200万。那跟保险公司投保，200万就好了，不要这么麻烦，就保200万。那这个保险公司就觉得说，哎，我这台车200，然后保200， 如果你是个甲，你开车是不是会变得很不小心？撞尾巴，又把我车里一些嘛，撞坏就算了。这样就好，他把我的车里一些，这时候是不是就产生我们第一几堂课，我跟某一堂课讲的心理危险那个问题，产生了嘛？你会越来越不小心，越来越不注意。但既然是这样子的时候，保险公司就想出了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这个200万跟这个200万里面有什么方法可以让甲不要那么不小心？就是说，其中的10万你要自己。这是最简单的一种说法，所以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啊，假设这台车真的被他撞烂、撞得全毁的时候，会变成这样子的情况：甲自己承担10万元的损失，乙不负，然后乙去赔剩下的190万，乙去赔剩下的190万，这就是自负额的想法。我说，哎，你看事故发生的时候，你自己要承担10万的损失，你会变得那么不小心吗？不会吧，你会变得比较谨慎一点。说，哎，就算全撞了，我也只能拿到190万，但10万是要自己吞的。所以你看一下48条的第二项，有前项约定时，腰保人不得将未经保险之部分另向他保险人订立保险契约。为什么？我现在保的是多少钱？200，我已经保了200。你怎么可以拿里面的10万再去保？如果你再去保，就会变成什么？负保险啊，对不对？如果你这个再去保的话，就变成负保险啊。我这个契约保是200万，只是在契约的内容里面说我有10万块的责任是你自己要承担的，所以这个10万当然不能再去保，再去保就等于保210万，你这样讲就好。那相对而言，有这个10万块的时候会得到什么效果？保费比较便宜，懂吗？这个自付额，这里就是自付额，自付额有自付额的地方，保费会比较低一点，因为每一次的风险，它是不是就要承担10万？所以保费较为低一点，各有它的好处，保费会比较低。保费是会比较低一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是一种自付额的设计。啊，自付额又分三种，啊，这三种呢，什么起赔式、扣减式，然后这里呢，我们就把这10万讲成扣减式就好。对不对？200万里面我们会扣10万的，扣10万的损害。那假设我们现在的损害是150万的时候，会变成什么分？会变成是甲负10万，乙负150万，140万，140万，这种是扣减式。啊，假设它是起赔啊，先讲比例式的扣减式，扣减式，比例式是什么？20分之10。所以如果是150万的损失，会变成甲要去承担150万乘以200分之10的责任，然后乙会变成是150万乘以190万的责任。所以这是扣减式跟比例式的差别。啊，最后一个呢？还有一个是起赔式。起赔式是什么？起赔式就是说，超过10万我们全赔。所以这里举两个例子，150万，甲不用负担，乙赔150万，8万会变成甲赔八，甲自己负担8万，不赔，懂吗？大概看看就好，算一下，简单看一下就知道，对，不用记啊，看一看，大概有这几种设计啊。还有混搭的，什么比例起赔式、比例扣减式，烦死人了。很多种设计，但是都是从这三款开始，这三种设计方式去往外延伸的。所以知道自付额的时候，你刚认出一付保险跟自付额了，这个是自付额，不可以再玩保险。那如果是这样子，10万可以了吧？可以啊，可 跟再去找个冰猫是关，因为它是不足额，这个是足额的啦，它是全部都保了，所以当然那个10万不可以再分出去给别人保。但是这一开始只有保190，他10万可不可以再找别人保？可以吗？这有没有构成不保险？没有啊，总额都保险金额总额多少？200。那这里是不是200？所以就 OK 啊。这种叫做一部保险，不足额保险或者是一部保险。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告诉大家这件事情。然后在保险金额的地方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损失垫付保险中，不该当付保险的要件而仍有不当得利之余者，则即应为保险金额的规范范围。我们在一开始上课的时候，付保险的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就一直在讲，保险金额是一个补充性的规范。然后你一直在想到有什么案例？刘东老师书上举的案例是说，仓库的货物，你保一个仓库险的时候，你会保到里面的货物，这是一个仓库险，它会保到里面的货物。然而，里面的货物本身又去保了其他险。就刘东老师课本上的例子啦，他说这样子构成保险金额。构成了保险金额，因为一个保是仓库，一个总花保险单，然后在里面这个货物本身又有其他货物所有人去保保险，那这两个之间就不会构成付保险的应用，但是却有可能会产生双重给付的机会，有可能会产生双重给付，所以这时候就要留意保险金额的适用啊。如果这个东西以外还要举例的话，像现在我们的责任保险不就是保险金额了吗？刚不是讨论结果说，我们现在责任保险在4、5、7、6底下要走保险金额了吗？所以一个有两个责任险，说它也是保险金额啊，懂哦，懂哦。这一个也是很简单的例子嘛。所以这样子案例底下，刘东老师很大胆的把保险金额跟付保险的要件去把它做一个比较啊，这是很大胆的一件事情，真的是很大胆的一件事情。他首先你看嘛，他说要把补充统一。保险利益不用统一，保险法规定没有规定，然后本质上就不是一个恶意的，要依照契约条款来决定它的效果，依照契约条款来决定它的效果。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我们必须要去看契约条款怎么定。第一个是比例分担，第二个不负责任，第三个是一额给付，一额给付。那就白话的来讲，比例分担刚才已经算过了，可是就跟他的比例分担，不负责任就是别人先付。别人接付，白话讲嘛，就别人接付，我代付。当然，他没写这么白啊，只让你了解一下，也不会考这个计算。说实在，别人先付，我代付，这是一额给付。别人先付，我代付，别人给付，别人先付不够，我代付，这样讲。到时候还特别把口诀背下，别人先付不够我再付，这是一而起。然后不负责任条款是没有别人我才付，有别人我就不付，没有别人我才付，这还蛮好玩的，没有别人我才付。有别人我就不付了。好，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美国人最爱做的事情就是每个人都去规定不负责任条款，没有其他人我才不付。所以在一个很有趣的保险实务底下，全部人都是你的不负责任条款之后，法又开始出现。他说：“如果两个人都定不负责任条款怎么办？”因为不负责任条款说。没有别人我才付，所以有别人我就不付嘛。所以两个都是不负责任的办，就会跑到比例。啊，两个都是一额嘞，别人先付不够我再付嘞，还是会跑到比例，对吧？同种的，因为啊比例跟比例就是比例嘛，这不用考虑嘛。一 体力跟比例当然是体力分担。然后接下来要出现的事情是，如果比例跟力而已，哪个先付？比例先付。那如果是比例跟不负责任呢？谁先付？比例先付嘛？没有别人我才付嘛？不负责任就是没有别人我才付。那再来，那如果是不负责任跟义而嘞，不负责任先付，不负责任先付，就把它凑在一起就会变成这样。如果三种条款都有的时候，比例先付，不负责任再付，义而再付。如果三种条款都有的时候啊，可是如果每一种条款里面又有同样的条款的时候，就要比例去分担。然后最后到头来，在这样子的一个运作底下，很多保险单最后都用这个比例责任，因为反正不管怎样都要比例，比例，比例。如果大家这赛局哦，全部都定不负责任，最后也会变成比例啊，全部都定义而已，也会变成比例嘛。啊，如果你定了义而已，以后又摆最后，对不对？就把它移最后。但是如果你定的不负责任，假设大家都是不负责任，你要去比例分担。那假设如果全部人都是比例，然后你一个不负责任就不用。所以在一个很莫名的赛局的结果底下，全部都是比例，我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这样。反正大法官不是的，美国的法院判出了这个是最好的，这个出来之后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大家都会定比例的，叫保险，负担一定责任之后。他就不用负太多的责任啊，如果全部都定义额，他也是要比例分担。然后如果你定义额，这里有一个不负责任的时候，不负责任要先分担。所以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实务就变成这样，然后慢慢的变成这样之后，又出现一个什么最大赔偿责任，那个就不讲了，要写一个什么最大赔偿责任，近期有所谓最大损失的原则，最大赔偿责任，最大损失原则，这东西呢也不过就是美国的新的一个判决，告诉你说有这样子的原则的起步方式，然后学了也不会考，考了也不会学，对不对？学了不会考了，反正真的不会考这个东西。啊，只是跟你讲说最新的结果是，最大损失原则是用来处理这个什么一种条同种条款竞合的另外一种方式。多数的意见是用比例分担嘛，啊，少数的意见用这个最大损失原则来处理。啊，不过这些全部都是美国的判决。说真的，这都是美国判决，你就看看就好。考试基本上是不会考这些，基本上是不会考这些，今天真的不会考这些。好，我来看一下，那个不用看了，因为要休息，一直讲下去。我们51条我们讲过嘛，对不对？在第一页就讲过危险不存在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来从115条开始看，115条看完就要讲107条。好，就这样，休息一下。